求你的灵性在我们中间运行，主接近我们的口，接近我们的心。 是的，主。 主正是让我们在爱里来自由来分享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 阿门。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十三章，我们先把那个经文读一遍。我们从我看看谁找到了。永波找到了，还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然后从那个 Grace 那儿读吧，从 Grace 那儿往这顺时针。 十三章，爱的，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谢谢。上次来的大家替我们讲的是十二章，然后十二章呢，讲的是恩赐，先讲恩赐，然后我记得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是有 unity， 一个是统一，然后是 diversity 中文叫，那讲的是恩赐。那最后一句话当时是说我们有更大的恩赐，然后我们就保罗说要告诉你，那就从十三章这儿开始。我上次完了之后，我跟那个 Grace 正好聊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感动，我觉得我这次呢，这段经文大家都特别熟，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希望能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所以我跟那个经常带查经的同工讲过，说大家回去祷告一下，有什么得着要分享，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查这段经文。那我们查之前呢，我觉得先把几个就是概念搞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大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就是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你要看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爱在这是 charity， 他说英语它不是 love， 你要看那个我们这个。我这个中英对照是 love， 但是你要看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 charity。那在讲到这个，就是说到底这个希腊，因为它原文用希腊文讲的是哪个字呢？是 agape， 大家都听说过这 agape。所以呢，我查了查，希腊基本上有，这个爱呢，它有四个字来表现不同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我这发音可能也不太准哈，好像是叫 eros。他呢，这个 eros 是指这个，他说英语叫，就是这个关于，怎么讲，就是情爱呀、性爱这些东西，就是这一方面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叫 philia， 他讲的是说是一个弟兄和朋友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所以呢，我觉得很奇怪，他讲那个 philadelphia 实际上是从这个出来的。那是你看，第一个是情爱，第二是弟兄的爱，那第三个呢？他我不知道是发成好像是发成 storge 还是 storge，他讲的是 between family member 之间爱，就是那个就是家里的人之间的爱。那再有一个就是 agape， 呢在圣经里基本上就是说他用的就是说 对神的爱他也用这个，然后对之间的爱也用这个。那他用的比较多的实际上就是在就是说在新约后来像耶稣讲的这些话里用了很多，保罗写的书信里用了很多。所以呢基本上这四个词，那在这儿呢原文是 agape， 然后呢用King James Version 是 charity， 就在这里用的是爱。那我们先想一想啊，就是说上一章讲的是恩赐，然后呢说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恩赐，那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爱，就是所讲的 charity。我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了，我以前听过很多这些讲道，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读这个时候有一些偏见，就是说觉得十二章是说哦这些恩赐这些事到最后都没用，其实就是爱有用。其实那我们再看看是这个，那我在读这段时候呢，我就想说到底他们之间是什么个关系呢？到底他的以前讲的这些恩赐，前面讲的这个恩赐和现在这个爱是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记得我上次讲过，就是说在其他的恩赐，他说这是圣灵随意分给，就是圣灵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对不对？所以他每个人分的恩赐不一定一样，但是在这爱里他没有讲，所以这爱是给每个人的，给每个人的。他说最大恩赐给每个人，但是那你又想说，那到底这个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是这样的，我突然想，我看向前经常是画一些图之类的，我说今天 好不容易找上一个机会嘛，我也给大家画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数学应该学的都还好是吧？ 考编辑 有那个听说过集合的这个概念 ，set 集合 的集合 对吧？经 验还记得概念，还记得概念， 我 高中学的 集合是这样，就说我在读这个 啥是集合呀？ 不 是 set 啊，交集，三次的交集。 对，所以呢，这个其他的 n 次哈，应该都比爱小。所以你说偏应该画成什么样呢？就是刚刚有人讲交集是吧？现在其实这个是不是假设这个恩赐是方言的， 叫子集，这不叫交集。 哇， 对 吧？ 厉害。 那里面没多少概念。 这样一个恩赐的话，这应该是跟他描述的是对的，对你的爱是这么大，对不对？那这样是个恩赐呢？这也对，你看，因为他说我只，因为保罗刚才讲了，说我要是有其他这个恩赐，但是没有爱，就说明肯定他有个空集，所谓的，就是有个空集，那这个叫交集啊，这个叫交集，那这面是空集，是不是？还有 是 有没有这种情况？ 也有， 有吗？ 有， 但是从数学上来讲哈，如果爱是最大的，应该是最大的那个集的话，这个不应该在集外头。如果大家可以自由变，这是我是，不过我有一个，虽然我的 major 是 double E， 但是我的 minor 是 mathematics。 我记住了，找我算的。 所以呢，我 的数学有点差，我感觉到。 我一会儿再讲说到底可能不可能啊？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这个交集就是恩赐。 最大就不能画一圈，它是无限。 对，我只能说这个是一个，但是我得画 something。 但是最大的时候呢，它是不是跟什么比的一个最大？ 那最大就是最大。 最大不需要比。 这个东西肯定不能完全表达。 啊，对对对。 从我一个怎么才能表达？ 这个很有创意，这种表达。 你看这个恩赐是在这儿，这个恩赐和这个爱重叠的时候啊，它这个。按理说，这个就是说，他这是他的交集，他正好在里面。我理解呢，就是他把这恩赐最大的发挥出来。我们上次有一次叫彰显，说神说就是说他恩赐无非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你那个讲道的恩赐是让圣灵降到我们身上一彰显，就是说把透出来。所以呢，我感觉这个是我感觉是说，如果你的爱能大比你的恩赐还大的时候。你是这样，爱也是恩赐，爱也是彰显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恩赐就完全彰显出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想，就是说保罗，你去看那书啊，他是让你自己读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他是说他并没有说没有，你中文是讲没有爱，所以你觉得是，我觉得是中文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要有 Yeah. 方言的那个，但是没有爱，就跟想罗这个一样。但是我读英文的，他是说 have not charity， 他并没有说怎么讲，就是说no love no charity at all。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能彰显的实际上是，就是说你虽然彰显了这么多，但是这个交集，你看他写的那几句话，一会儿我们回去看他话会说，他写的就是说对我无益，意思就是说这个些是对你有益的，这个对是对他们无益的。但是瑞丰说那确实有一个，我想的是，因为他说我要是有这个，但是没有爱的话呢，他就说 I'm nothing， 就好像是这种，因为我没什么都没有。 嗯， 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不是说排斥这个，我只是讲说，因为我觉得爱要是一个最大的集。那我又联想到非常有意思一件事，就刚才我们讲说这些彰显的是，就是耶稣，我想耶稣的身上，耶稣讲过道，然后耶稣治过病，赶过鬼，祷过告，耶稣这些恩赐全有。所以呢，我觉得耶稣他这些恩赐全有，但是他的最高峰是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彰显爱。他在钉十字架那件事 moment， 他彰显的是一个爱。他在上也没讲到，他也没有一个，我觉得他就是完全彰显的。但是呢，他在骑在前头的时候，他的怎么讲，这个恩赐都彰显了。所以我基本上画了几个这个啊，然后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 case。我是确实想过，那上写的就是说我不能排斥这种 case。但是呢，我就特别的觉得，一会儿我们来看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case， 这种 case。因为我觉得这个交集，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我们如果信了神，然后跟随神，然后跟神关系越来越近的话，这个交集应该越来越大。然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这墓进来，知道这个爱整个把它概括出来，这是我从数学上想的这个概念啊。那我们回到这儿，我们回到这里。刚才我讲了说，因为我知道这个，我就跟至少跟带查经的这几个人讲了说，你们回去能不能读一读，就是说有没有感动。所以呢，我就说大家有感动的就直接插起来了，不要等那个到最后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刚才讲说那个这个恩赐在前一章讲了，然后呢在这儿讲的是最大的恩赐是爱。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看这个一到三节的话，他基本上就说你如果读着好像是讲的说没有爱这些东西都没用，但是你知道你要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他实际上又回来说我们要切慕的要渴慕神的恩赐。所以他一到三节他并不是讲的是说这些恩赐都没用没有爱的话，我觉得是说他在讲，就是说到底爱这个其他的恩赐，就是爱有多重要，爱跟其他恩赐比有多重要，并不是说其他恩赐没有用。所以呢，这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是说，我看一看啊，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他讲的是说，当然第四节和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呢，我觉得一到三节他讲的是说，如果我没有爱，爱是 charity， charity 的意思实际上是一种，大家知道 charity 中文翻就是真正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慈善 是吧？charity 实际上是一个，在 charity 的 extreme 实际上是牺牲自己的意思，就是他让牺牲自己做一些事情，并不是一个我想我 feel like 做这个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用的 charity 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般的觉得爱就是说我感觉我喜欢这样我做这事， charity 实际上不是。那后来你又发现那很有意思，那你说他做这几件事儿哈，他说我如果是他说如果我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无益，那你说哎我已经救济穷人那不是有 charity 了吗？有 charity 了是不是？那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回到那个看，我觉得如果你仔细讲他这做这几件事哈，这个讲到这哈，就是第三节 我觉得就是说他即使说没有爱，他并不是说我一点没有，我觉得是说他的那个爱没有整个充满他的怎么讲，这个 n 次的 action。 OK， come back to the point， 这个爱本身实际上不是一个感觉，一会儿我们查第四到第八就知道了。 你说这个爱好，那什么是爱？ 嗯， 就是说，那说神就是爱。 嗯， 这个爱跟你说的那个 charity 是一样的吗？ 包括神一定包括那 charity。 神包括他，但是他说是神就是爱，那神是不是那个 charity？ Okay，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耶稣说你要爱神，第一是要爱神，第二要爱人，第二爱人那个就是 agape。他说的是 agape， 然后还有一段啊，你讲这个，我就开始问这问题挺有意思，因为有一段他这么讲，就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谁找到了？有没有人找到？13章34到35，找着给我们读一下。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这里头用的就是那个 agape 或者 charity。然后呢，而且他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段话讲的是我给你一条新命令，就是新的诫命，好像是说。但是呢，你看他那个实际上，我查了查，他们说原文用的实际上是那个神的爱和这个实际上是。都是一个词，但是呢他讲的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 agape 的彼此相爱。所以呢回到你刚才那个，就是说我觉得 charity 实际上是彼此之间的爱，是彼此之间的爱，就是在这里讲。那他讲的是说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却没有 charity， 我觉得是说我 personally 觉得是说他的爱没有满。你仔细想，如果他就是说他如果我就是说这就是当时润峰讲有没有那一个圈没有交集的时候，有没有圈，没，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回来爱本身哈， agape 本身哈，我觉得 charity 本身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agape 本身是一个，就是 charity 本身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因为我们在信神的，你这么讲吧，我们在座的信神之后，有没有人觉得你比以前的爱心，所谓的爱心，我们先 loosely 说爱心比以前大，还是说我信了神跟以前一样，还是说我信了神，哎，我觉得好像我的爱心比以前大，有没有？要你知道，我觉得我在读这段时候，我就觉得这个 charity 实际上是一个 transformation。神为什么，第一，神为什么要给我们那个，第一，为什么给我们所谓的恩赐，是因为神要用我们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他说到末世你替我传福音，所以他赐下所有的恩赐，包括爱。那个爱本身呢，我们一信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跟耶稣的爱是一样了？就我们信神的一刹那，然后我们真信了，我没有，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爱在 develop， 就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我们那个神的爱是最大的无限的级，但是我们那个级是有限的，但是那个级在增长。那我觉得我们信神的那个，我们信神真的信的时候，实际上是应该有 charity， 不可能是 zero。 我觉得不可能。润芳你觉得？我觉得或者大家讨论，我觉得是有，但是不够大。然后呢我觉得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过程，我觉得。而且呢我而且不仅是 transformation， 而且你发现第四到第八节你去看一看哈，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第一，大家都知道爱本身是一个动词，就是爱一定是有行动的，爱一定是有行动的。所有这些我看了看哈，全是有行动的，爱是有行动的。那你发现恩赐本身不是行动，但是恩赐是能 enable 你行动的。比如说你会讲到，就是他给你讲到恩赐。所以你发现爱这本身呢怎么表现出来，我觉得爱得从行动表现出来。 嗯哼， 爱得从行动表现出来。那有人就问，那你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应该不应该花，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等候神？因为我觉得那个交集哈， 那个爱也是神赐下来的。那个交集呢，如果你等候神时间长，那交集我觉得越来越大，神赐你越来，所以才能把你那个交集和你恩赐和爱的交集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呢你那个行动就会出来。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这是 long answer to a short question， 就是 Cathy 问的，就是说第三节，我将所有的救济了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到底他有没有 charity？ 对， yeah， 我觉得有，我觉得他有 charity， 但是他 charity 不够，就是他 charity 跟他做出行动来讲，没有跟他行动 over 来。 但是他说的是没有爱。 对，我 无意， yeah， yeah。 如果是一点都无意，就没有爱。 Yeah， 所以呢，你得，我知道慧言讲的非常的精彩哈，他那个真的思考的非常深入。但是呢，我们还得回到原文。这个 Cathy 呢，就是说 Cathy 呢，他是用原文在说话，所以你必须，你不能迈过这个。就像慧言画的那俩圈呢，真的是，这个理性你就是在那儿，他现在就说一个圈没在这个里头，认为他说是。什么呢？你看他的原文说，当然我不懂希腊文原文，但是翻译成中文呢也是很清楚的，不是很含糊的。你看他说，我若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不是说不够，他说的是没有，好，然后呢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哈，就是这个说得很清楚，没有。第二点，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记住了哈，他说没有，他没有说不够。好，然后呢，再说最后的，我若讲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所以很清楚哦，他说是没有爱，不是不够。所以这个真的是男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我以前也遇到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张亮做老师，他也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尤其是最后一点，他说把所有的周济求人，然后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还不叫爱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吧？ 我就借着慧言的那个图，我就借着慧言那个图，就是说慧言画的那个图，那个爱哈，其实我们可以从国度的角度来看的，从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可能就会更得着。就是说，那个圈是神的爱，那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其实神的爱是无限的，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我们只能想象它，所以只能把它用有限的脑子来想，有限的。就把它想象成神的国度，所以神的国度，那么所有恩赐在神的国度当中，他就为神所用，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就能够造就人，如果那些恩赐在神的国度之外，那就是在魔鬼的国度里边， right？ 耶稣基督说了，你不在我里面，你就是敌对我的，你就是反对我，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要从国度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就容易解释这个，这是我理解的哈，请问大家来思考，不一定都对的哈。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在这儿也是前四章他说没有，刚才润峰说的很清楚哈，就你有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但是没有爱，你有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没有爱，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最后这个，我若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掉己身，叫人焚烧。这个其实如果不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时候，在魔鬼的国度，他仍然是这么做。比如说信佛的人，信伊斯兰的人，对，来他们真的都做的信法轮功的。今天我看的那神韵的那广告，他们真的是做的，真的比我们基督徒可能做的有的都还好。但是在这里说了，却没有爱，那就是不是在神的 kingdom 里头的时候，这些都与我无异。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做的再怎么好，其实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做的再怎么好，再怎么高尚，再怎么样救周济穷人，你不在神的，不信神，不在神的国度当中，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你仍然是 go to right， 就是这么简单。 那会不会是这个爱的定义需要那个？关键是什么是那个爱，却没有 爱。 爱 就是神嘛，对，神就是爱。 对，爱其实跟后面连在一起。 神就是爱，爱就是神。其实这里边的爱，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Jesus， 是 Kingdom， 是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度包括什么？所以耶稣基督所有说的话，在这个圣经当中，神所有的道就是他的爱，这就是一个全备的。 对，我觉得，而且对后面那个四到八节也是，因为这个你也可以挑出来一个，然后说，比如说我认识佛教徒从来不发怒， 嗯， 但是是不是这定义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个定义，就是我倒觉得 Grace 讲那个倒蛮 yeah, 蛮那个， yeah. 是，对， 那个。你们想说的事儿我明白，但是在基督徒里面有没有就第三节这个，就是说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涉及神教、 他讲的 基督徒里面，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就说他还没有爱，就是没义的这么个事儿吗？ 基督徒里边， 对， 基督徒里边不可能。 因为刚 啊、哦，我对，对不起，我这个回答不对。如果在神眼中定义的基督徒是不可能的，但人间的基督徒是极有可能的。认为呢，人间的基督徒的时候是人称的基督徒，是从外表看。但是呢，上帝的眼中生命册上的基督徒呢，那个是从本质看哈。待会儿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本质看。所以我这么说如果人的那个角度是可能的，是完全可能的。 我就说像我们聚会的，因为我来这学习嘛， 啊， 这些是相当于给我们敲个警钟， 对， 要有做。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知道？因为你交流比较多嘛，有没有你觉得他做的很多了，但是你没有爱，还是与他无异？ 我只能说不知道，因为我只有谁知道呢？你举个例子来讲哈，你那我可以举个圣经的例子，但我真的不知道，认为神没告诉过我就很难说哈。然后但是我圣经里有个例子，你们记得吗？那个主耶稣招了12个门徒，对不对？那12个人在我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啊，他们医病赶鬼，然后呢跟随主耶稣，没区别的，甚至他们之间彼此也不知道。但是呢，主耶稣从起初就知道什么，有一个是灭亡之子。所以就是说他做了很多，这圣经里这1到3节所说的他都做过，但是他却是灭亡的，他就是没有爱，就是犹大。 对， 而且我想可能跟心有关，你想那个就是那个在使徒行传有亚大尼亚那一对夫妇，他们不是献了一半儿哈，可是他那心是说，他可能是他献的那个是说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只献了一半儿的时候，他就欺哄 圣灵 就被击杀了。那我就在想，如果他捐了99%又怎么样？如果99.9%又怎么样？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心不对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也不一定会被纪念。 不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真信神的人，不管是外面怎么讲，就是他，我知道他讲的，现在想问的这个问题， 是 吧？就是他今天来了，他真信，他觉得自己真信，然后他做出这件事来了，那算不算没有爱？ 那是， 所以呢，你要回到那个，我觉得你要回到那个的话呢，就是说，他有一点，就是信神人肯定有神的爱，但是有可能不完全，就是我们都没有。他不完全，但是他做出来了。但你他的意思，你是 这个理工科，我觉得交际那圈的，我总比更能理解。但人家说爱，原文来讲却没有爱，这玩意儿确实 好，真的非常棒的。我知道大家也是这个东西哈，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那我现在哈，就是说跟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刚才那个爱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之所以在这儿迷惑，是因为我们在定义上还没有清楚。刚才那谁说的，慧言明显的讲说爱有什么，爱有四个，希腊文有四个定义来表达这个爱，最后的那一个叫 agape。 其实呢，这个 agape 哈，在其他英文里头，在中文里头你就翻不出来，认为呢那个部分的东西人间没有，认为那个神就是爱的，那个神就是爱的，那就是 agape。 刚才辉爷也讲了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说圣经里讲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他不用 那个不用那个，就是说他说那个就是说 brother 的那个，就是说家庭关系的那个爱，人间有这个词，也有什么呢？也有夫就是说甚至朋友之爱的那一个，他也不用。这些爱我们都体会过，不信主的人也都体会过。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呢，有一个 agape 的这个爱的时候呢，圣经里说的我们爱人如己的那个爱，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相爱的，他用的是 agape。 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就是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定义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爱是天上的爱，不是人间的。就是说你要是不信主以前是没这个爱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哈，你一定要把握住，你信没信主呢？你真信了主，你心里会多一个东西，不是多一点点哦。神不是只进去了1%在你心中哦，他要进去就是什么，全部。所以你说的没有错，神是爱哈。但是呢，待会儿再讲哈，一定大家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呢，现在 agape 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爱哈。然后呢，现在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哈。那么我们里边的哈，在就是说，他借着什么把这个爱带进来呢？就是借着神的灵，圣灵。所以圣灵一旦进到我们的心里头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你甚至这些事儿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你就有了什么？你就有了爱。圣经里说，没有神的灵就不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是吧？有这话吧？实际上来说，神就是爱。实际上那块就说，没有圣灵就是没有爱，可以这么理解吗？所以呢，你这个圈很好哈，这个圈太棒了。所以呢，当你信主的时候，你领受了，你真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神的灵基督的灵就会进到你心里。所以你得了是什么呢？你得了那个圈是一部分呢，还是全部？ 你应该在圈里头，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在圈里头。 不一定，是圈先进到你里头， 那你的恩赐就是在圈里。 所以呢，待会儿再说哈，很难说，很难说，为什么呢？先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所以呢，你别看我们的心还是很大的，所以呢，那个是说神的，这个是关乎 quality， 不是关乎那个 quantity 啊，不是关乎那个数量，而是关乎质量，是本质的。所以呢，你一信主的时候，真信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灵会进到你的里头，神的爱，真正的天上的爱会进到你里，甚至那时候你还没做任何事呢，你就有了神的爱。然后呢，记住啊，这是第一件事，是他进到我的里边，是那个圈是完整的哦，不是一部分进到我里头哦，是全部哦。要不然你就把神分几份了，你只拥有神的50%，不会的，你拥有了全部。咱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可以理解吗？你以前都拥有了，那些都经历过了，因为你一化为行动的时候，人就分不清楚了。你比如说我和陈贝，我们两个没信主之前，我们爱不爱？你说的那三种爱我们都可以体会过，对不对？那个三个词都没有，但我们没有 agape，他不可能用 agape 来爱我，我也没有 agape 来爱他。但是我们一信主了以后，我们前三种爱在不在？ 还在。 还在。但是呢，我又多了第四种爱，认为那就是 agape 的爱。但是你呢，这个 agape 的爱是在前三种爱的里边运作，你从外表看你是分不出来的，但是只有神能分出来。那我先讲这个哈，先拥有了全部的，我不知道这个咱们一步步走，这步的话大家清楚吗？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先得了神自己，就是神的灵，然后呢，接着呢，他在你的里边，你得了是整个的，会员用这个圈是很好的，全部的圈，大的这个，爱吗？是不是？ 我有问题啊。 嗯。 这个我信主时间不长。 嗯。 然后呢？我感觉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圣灵完全充满，那么我为什么每天都在犯罪呢？ 你的问题非常好，你这就是下一个问题，我要那个。第一个是，咱先别谈到圣灵充满，先有没有，先有没有，先从质量上 ，quality， 就是那个叫 quality 上先说，你有没有，不是充满不充满的问题，我先说有没有。所以你一定要保证你信了主，一定要有这个阿嘎贝在里头，就是你过去没有的那一个。你用前三种爱，哪怕你去再向别人都分不清楚，但你一定要有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讲表现是什么样哈。然后呢，有了它只是开始。其实呢，刚才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了是什么意思呢？很有意思，他进到你里头的时候呢，实际上来说呢，那么你根本就没有充满，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认为圣经里说，顺从圣灵的就是什么？生命和平安，顺从肉体的就是死。实际上呢，什么意思？不是你灭亡，实际上你真有了它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旧的生命，就是你原来的那些还在运作。实际上它进来的时候还没有掌管你整个生命，就外在的生命，它的 quality 是非常 strong 的。今天我告诉你，大家对这个，对，虽然它刚进到你心里，但是呢，重生就是，这也叫圣经叫重生，它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它就像一个小的那个叫做那个叫金刚石哈，它可以割很大很大的石头，把它割动了，认为它的硬度强度，认为它就是神。哪怕只有一点点，在你的心中一定有响动。为什么呢？认为它是一个圣洁的能力，它是一个 agape， 所以呢要在你的里边。但是你不会一下子就那什么，你原来的这三种爱里头还跟着这个 agape 是掺杂的，但是一定有它的成分。所以慧言那个描述是经历中的描述，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有这个 agape 了。原来的时候像张雪兰美国，她是访问学者，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利益，我就在想，我干嘛要爱她，我为什么，或者我想想，哦，她有可能回中国，我到云南去，她请我吃个饭，那我先请她吃个饭吧，我正好要准备去云南。你发现这种的我们都很熟悉，但是突然他来到美国了，然后呢，像上星营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扑上去爱他，然后呢还要牺牲很多，然后呢，他开始还不理解，他还看着说这个人是不是要有啥图谋，认为你不认识吗？认为我以前就这样的啊，但是他仍然不是，就要说认为里边有个阿嘎培，你知道吗？那个阿嘎贝呢，就是当时小毛也掺杂，也可能失望，也可能觉得什么样，觉得他对耶稣还没感兴趣，觉得白做了，也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呢，那个阿嘎贝呢，还促使他还要去，你知道吗？所以呢，在那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完全没有利益关系，也还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来。但是他却去爱他的时候，这个就叫阿嘎贝。这个阿嘎贝是没有理由的，这个阿嘎贝是在那个里头运作的原动力。所以这个叫顺服圣灵。但是我们好多的书是掺杂，比如说我爱我太太，我爱我太太呢，自从我信了主以后开始有阿嘎培，但是呢，不瞒大家说，还掺杂前三种，有时候还占了主要上风。然后呢，有的时候我爱他是为了省事一点哈，我那少点麻烦，你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但是多了一点就没有这个东西，我还在做。所以呢，慧言讲的那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经历总，他进来了是个全部，但是呢，我自己呢却是什么呢？用一个举个例子来讲的话，不恰当的例子，这个真的东西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它周围的呢，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很脏的瓶子，那瓶子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瓶壁上都有厚厚的一层那种黑油哈，很那个都固在那个上面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常喝茶的那个茶壶的茶垢？它成了，几乎都成了茶壶的一部分了。所以你现在的时候，那已经 build up 只剩那一点点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它进来的时候，茶水，上等的茶水在那里头，但你知道吗？也只占据了一小点。所以圣经又用另外一个话说什么呢？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暧昧的行为，然后呢变成这样，然后接着又说什么呢？又说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然后呢接着又讲说什么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呢，这是一个过程。又说我们是 神手中的工作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其实呢，这就像说什么呢，又用另外一个话里头说什么呢，说那是瓦器里有珍宝贝，你知道吗？瓦器里头没有珍宝贝和有珍宝贝是差距很大的，但是有了珍宝贝的时候，这个瓦器很脏很糟糕的时候，你也看不见宝贝，甚至还不如那个瓦器。这就两种了，记住大家，有的瓦器擦得漂漂亮亮的，大家说哇这瓦器真干净，但实际上它里头没宝贝。但另外一个瓦器呢，可能外边还脏兮兮的，但是它里头却有个真宝贝。所以人呢会欺骗人的，只有呢，所以呢我说神告诉我们说，除非有神的话给我们或者有确据，不要论断人，因为你会搞错的，认为你搞错。你一看我说在教会里常常第一个到，常常呢还在那块扶着，假如我没第一个到哈，假如说，但是实际上你知道我来干嘛呢？我完全不是爱耶稣的缘故，我来了是想在教会里头还有一些东西，我想更有名，大家看着我更属灵，我想成为教会中的名人，你知道吗？这些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不是从阿嘎佩来的，所以你 欲望吧， 啊， 这叫欲望， 欲望哈。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另外再讲佛，讲有佛教里头也有真的，有没有说把自己舍掉、施舍到一定程度？有，但我不论断他们，他们里边也有两类人，但我相信凡人做不到这个，认为人间都是罪人，否则这个人就是神了。所以呢，他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思想还是很重要。佛教讲什么立功之法，认为他想上西天。因果，他想补充那个东西，这个在神面前这不是阿嘎佩，认为阿嘎佩是没有这个的。所以你要知道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东西是有没有的问题，没有多少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服事里，你比如说我在讲到教会里讲到的时候，你说我有没有参赞，我真的有参赞，但你说是不是没有阿嘎佩？有，如果一点阿嘎佩都没有的话，那事就不是神让我做的了。我们凡是做神没让我们做的事的时候，都不属于阿嘎佩之列的。但是呢，哪怕这个事你做的很糟糕、很杂、很那个杂，但是你要出于阿嘎佩，在神眼里头就是说这事与你是有益的。所以完全看那个根儿。根儿呢，后来我就说，我在我良心知道的时候，我都问我自己：你做这件事，比如说我帮助米利心的时候，假如说的话，弟兄，我是为了。我自己却显得我爱弟兄呢，还是说真的是神感动我，我确信是爱耶稣的缘故去帮助，你知道吗？有一个 test 是百试不爽的，你要是为了耶稣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无论那个人反应怎么样，甚至侮辱你，你都不会失望。但是如果你要有一点点掺杂的时候，前三种爱都会被击破的，都会被击破的。前三种爱认为什么？后面都是有一个需求在那个地方。唯有从上帝来的这个爱，就是说，是一个报恩，因为耶稣白白的给了我，他进到我里，所以我剩下做所有的事的时候，我做不到哈。我现在觉得我在做，我还有掺杂，为什么呢？认为神，我不故意的哈，就叫从阿嘎佩来了。但是呢，阿嘎佩很有意思，神呢还要练你。你看到有一个大矿石来了哈，这里头有真金子，叫金矿哦，10%的金矿。那主耶稣不满足于是10%的金矿一大堆，他要练到什么100%。我后来我帮助过很多就服侍人的时候，我都说主耶稣，我也问我自己，我是为主耶稣做的吗？还是我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私自的那个需要？然后我要说没有了。我就大胆的去做，结果呢，后来的时候做的过程中我很喜乐，你知道，一定有喜乐。你要为耶稣一做，你一动了这意念，主耶稣说 ：“I will be with you。”我先 bless 你，认为什么？你的根儿对，这个叫从圣灵感动。结果做的过程之中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比如说还拿 Larry 说，结果 Larry 的那天他说脸色就不对了哈，对我，然后我就心里头回去就痛苦要命，然后我就说主耶稣就说 ：“Do you love me？” 你是爱我吗？还是？去认为米利心很有魅力，所以你去爱他，所以希望从他那得肯定呢。哇，还有我爱我太太也一样呢。有时候那神就给我点功课，让我露出本相来，但是我还是发现还是有阿嘎佩的，只不过不够。那这个就叫充满， 失恋的宗的时候，还有服侍我站在台上一讲道的时候，哇，大家都鼓掌的时候，我心里也想说，神呐，你看我不窃取你的荣耀归你，但是回去了以后的时候，下一次的时候就有几个人说你这讲道太差劲了，你看我一点益处都没有，我没有得着，然后你就看到我就是说什么，心里就心痛如绞，然后主耶稣就说 Do you love me？ 你看吗，他要炼净你，把一切虚假的东西出来，但是炼到什么，就剩下的那个阿嘎皮，因为什么，它一进到我们心里是一个什么大矿石，里头有真金，但是呢有些人里头没真金的，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耶稣十二个门徒，那你说我就明天我就去看议会里头有没有，我也看小马里头有没有，你一定看错，然后呢甚至你觉得没有的那些人让你眼睛很扎，你眼睛觉得这个他都不得救的，我告诉你千万别这么说，很难说，因为那个阿嘎皮是人眼看不出来的，只有主耶稣练完了以后，只有主耶稣知道，你知道，所以圣经一句话说，唯有什么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里头有一个成分不是我原来有的，这个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个就叫证明，就是说你是有阿嘎皮的，但是呢接着的时候，然后圣灵呢就在你失望的沮丧，他就说 you have， 甚至好多人都说你没有的时候，那个圣灵就为你辩护说有，嗯，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这让我特别的喜欢他，你知道吗？ 我 summarize 一下吧，看这个是不是能那个满足他们理工科的需要 啊？对， 润峰意思可能是这样啊，就说你如果看这几句话，就说如果你做这件事的时候。OK， 你信了主，那阿嘎皮都进去，百分之百都进去。但是做这 specific thing 这事的时候没有那，你用的不是那个爱，那你就没用。就说信主的人，就跟你讲举个例子，信了主，真信，应该有，神也看见了。 嗯嗯嗯。 但是比如说今天我去关心一下向前，对他修院子。但是呢我是为了不是为了神的那阿嘎皮，我突然在想，我说我要帮他修院，他要帮我修一下就好了，是吧？所以我就去了，所以那个 action itself 是不能被神纪念成，就是说这个，所以我是看这三句话，就是说我就 summarize 瑞芳讲，就是说如果你能说方言，能先知讲道，能舍身救穷，舍身然后救济穷人，但是你做这些 action 的时候不是用神的 agape 的爱做的，那就与我无异，就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这意思？ 是是是是， 不在神的同在当中， 对， 就与我没异， 对， 其实反而会伤人的， 对，就说 action itself 呢是可以从别的motivation 或者别的爱或者出来的，但是那个大圈，如果我们把圈定义成阿嘎皮的话，你的 action 如果从那圈里出来的话，应该是就是 那个， 对，因为我想他问的 question， 然后今天你信了，比如说对不对？比如我们下周要需要人搬桌子，我已经跟他讲了，我说周一你来搬桌子吧，对不对？你真信了，然后你说，哎呦，我搬桌子，我是给神搬的还是给我搬？你要给我搬，你就不要来了。要给神搬就可以了，对，是这意思。 不，给你搬也可以来。 啊， 这个事呢，但是呢，在那个神的眼中就是 nothing，nothing。 要奖赏。 啊， 对， 那 就神那儿 没 有。 对对对，那个就是 nothing， 认为跟 agape 没有关系。这是什么？这种也是好的，我们不要deny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是没有永恒的意义，但是有今世的意义。你总不去帮人的话，你发现这个人没人帮你啊。那所以，但是这个世界都是这样，你不信主也是这样。但是你像 agape 的时候是不计较这个东西，它的 motivation， 它的出发点就是我爱神，甚至你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损失很大，也是 OK。当然有时候是掺杂，我怎么只能说，所以交集比较多一些。你如果要是没有交集，你就会发现你就跟耶稣全一样，因为你的所有的举止全被他引导，不在他之外做任何事，甚至呢那个，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里边的那个爱是完全的，有一个完全的爱住在我们里边，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却没完全顺服他，或者还不完全了解他。 我想当然，如果就算是周一为了爱慧然去帮忙也 OK。 也要原谅， 我在想这件事，他就我实际上是这样，比如说有的时候润峰叫我去跟他祷告去吧，比如说给病人，我其实心里就是说，就说你不是说 100% 想去，但是呢，我觉得他刚才润峰那个讲的很好，就是说他可能是掺杂的一个东西，就是有阿嘎皮说我应该去，我应该去，也该去，然后但是呢，但是就去了，但是去这本身实际上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讲这 transformation， 润峰讲很好，就是你一信的时候，那个 agape 就全进来了。但是你掺杂了很多东西，但在你做事的过程中，实际上你被 sort of 被 purify 了。所以比如说我，有时候哎呦，我想哎呦还挺忙，然后当时去了，去了就发现那个得着很多。实际上在那过程中，你那个爱心有，比如说你看见别人，哎呦你看，就你爱心就 purify 了，就不能说增长了，就可能就是叫 purify 一下。 也像那个 这个弟兄想发言的， 都要 sorry。 想说你们讲的也都挺，就是也是相当的，就是其实跟我想讲的类似。我就是想说，就刚刚读了一点点东西，我想说 loaf 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的看法。对，就是这一段经文呢，整个三章的经文，我基本上认为它有三段。其实，它最前面的这一段，其实它讲的东西就是爱它本身。这个的 power 有多大，这样子让它的重要性有多大，缺乏它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变得没有意义。但在这前面这一段他并没有讲说爱是什么东西，而事实上理由很简单，因为爱真的很难讲，真的是很难解释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中间这一段开始形容爱，他中间这段形容爱写了讲了什么呢？他形容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慈恩，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接下来几段，他就是在形容爱这个东西。为什么形容爱这个东西很重要呢？因为其实爱就是圣灵的表现。对，那所以说，那前面这些行为之所以没有爱，它就变成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是因为它没有那个圣灵的表现在里面。所以说他在这边强调的是说，要做这个行为呢就要有圣灵的表现，而这个也反映在最后这几段，最后这一段尤其是最后一句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文章这样读的，就是像信的话是作为基督徒你接近神的一个基础，你没有信你不可能认识神。对于望呢，是个人对于这个自我、对于社会的一个期许、一个了解，对于整个充满，就是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更充满希望。至于这个爱第三项呢，其实它强调的是一个行动。你不能光只是会说会想，你必须要有 actually 有实质的行为做出来。但是这个行为不是说做出来就好，还要回归到前面两段。前面那两段讲的是什么呢？圣灵，意思是说当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有灵性，你所做的行为应该要跟圣灵有所呼应。所以整个拉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这边小强调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蛮多段，像是 Matthew 像是 Luke 其实都有提到说爱是怎么样被计量的呢？其实就是看我们怎么帮助人，他都是这样讲，就是说爱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说了算，而是说我怎么样实质的去帮助别人，这个才是神来计量说你这个人的信心，你这个人爱他有爱多深，而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伎俩。所以回归到这里的话，就变成说你有爱，就表示说你有这样一个充满圣灵的行为做出来的时候，你才完全这样子的事情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教会的这个信徒所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段我认为说，就是说爱是很难形容的东西，所以就是像您刚刚讲的那样子，就是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生活的经验下来的。对，但是我觉得他整段文章想强调的东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这个行为要做出来，不能光光只是说有信有望就停在那里，就完全都只是你对于神的爱，你所尊敬神的这个方式完全停留在你个人，这样是不够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 没有，我就是我要用白话说啊，就是做事的时候呢，多想想神在这块儿， 他要怎么做。 阿门阿门阿门， 或者不说神，就说耶稣怎么做。 阿门 阿门。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段，我不知道大家有那个，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在想这件事啊。他说，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嗯，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全备的信 ，faith。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信神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把这个爱应该给我。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我还没有这个 answer。 我现在在想，就是说我现在没有 answer， 我确实没有 answer。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个图哈，可能二维的是不够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 answer。那个润峰可能，润峰你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三维的东西，就是， 嗯，其实这个 again 这个又说这里头的信心哈，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地方讲的信心哈，嗯，怎么讲呢？这么讲哈，那这地方圣经里没有说神是信心。圣经里没有说神是慈善，没有，圣经里没有说神是那个叫做方言，神是爱。其实这块话说白了的话，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有的人天生就有信心的能力哈，然后呢，他不信主也有信心的能力。所以呢，这种呢叫做是什么呢？那个只不过不是那种得救的信心，认为得救的信心对耶稣有信心，对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你一定要对复活的十字架，对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了三天又复活，这个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坚信不疑？如果这个坚信不疑的时候，你一定会得着爱，神就是爱。换句话说，你就会得着神。这个不是得一个某件好处而已，不是指一个山，也不只是什么做点好事儿，而是什么得到神自己，就是神就是爱 ，agape 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它就住在你的心里的了哈。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人心里没有神，还把刚才这三件事都做了呢？用圣经的套用一句圣经的术语，就是说没重生的人，有没有人也能把刚才这三件事都做了呢？完全的，这就是最可怕的。举个例子，那你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我给你。 圣经里那个一并赶鬼那个。 对，还有犹大，犹大是最好的例子。犹大有没有信心？绝对有啊！犹大没有信心，怎么可以一并赶鬼呢？他绝不输于任何一个其他的使徒，其他使徒所做的他都做了，所以他有没有移山的信心呢？我跟你讲，那些使徒都是有相当有信心的，虽然表现在我们看来没信心，在神的眼中都是很有信心的人。他们不是照外表被选的，他们照着是第二点，他们有没有那个施舍的能力？有啊，那个你像马太还有什么，他们包括犹大跟随耶稣的时候没有马上坐江山的，犹大吃了不少苦的，可以这么说吗？犹大也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他也吃了很多苦，其他使徒吃的苦他吃没吃他都吃了。圣经没有说犹大常常偷懒，没有这么说。然后呢，第三件事的时候呢，关于犹大说没说方言我不知道，但是犹大的恩赐绝对不少，绝没比其他少。但是他什么？他有没有重生呢？他里头有没有爱呢？有没有那个 agape 呢？不但那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呢，神是照将来，他如果当时就有这种信心的时候，对耶稣的，他就什么，他就那个使徒们，当然重生是之后的事了，是耶稣死而复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启示在什么，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他们就得到这个启示，所以他们一直都 confirm 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吧？所以这块讲的其实是个提醒。圣经还讲到说，有的人说最后跟主耶稣说，我奉你的名一并赶鬼，有的人说我奉你的名就是说讲道，但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们也可能讲到很 powerful 的，一讲到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不一定有这个， 没有阿甘培，没有神在他里头，可以做的。所以这是很可怕一件。那你说糟了，那我们怎么办？你不要看别人，所以呢，不要掰窝掰我靠我们的恩赐或者工作定义我是不是有阿甘培，是不是有神在里头，而是关系。这个关系在里头就是在里头，他住在你里头就是住在你，没住在里头就是没住在里头，这个是你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又回到刚才说，你的心和什么，和他和圣灵同证。所以这一步哈，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处，一定要真的跟他交流，要有这个亲直接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比所有的 work 都重要。对，所以我以前有过一些误区，我不是说对有没有这个误区，有没有爱的，我有时候呢就常常，哎，我一做这个施工特成功，我就说，哎呀，主一定喜欢了，一定同在了。后来我发现 ，no， 神不知道，他看根儿，看我最起初做这个事的那个动机，那个是不是纯，就是说为了他而去发动这个事儿，还是说有别的原因？有别的原因，无论多成功，在神的眼中的时候，这个我是说具体的了，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我是说具体的。其实呢，这个就叫立心讲的充满没充满的问题了。有他住在我里，但是我不全都是跟他合作，我自己在他之外还做不少，那些就是我自己的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四道，我看第四到第八节，就是说这大家都很熟了。所以我在读这时候我感动，就是说你看他讲的基本上是两件事，一个是爱是有行动的，第二是爱是反映心理的，内心真正的不是 emotion。 实际上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我开始说这个轻易发怒，实际上它不是 emotion， 就是说你发怒一定是有 action 在后面，你 either 心里想，就是耶稣讲说你恨一个人跟杀一个人是一样，就恨人实际上是也是在你心里有个 action。 然后呢，或者是说你真做了，比如说就是说不做还就是说你 either 是做出来一个行动是爱或者不爱，或者是在心里的一个我靠的，我不知道是最好词儿，就是说心里你有一个，实际上有一个行动，就跟恨人本身是一个行动，实际上是心里的一个方面，不是说光是说一个感觉的事情。所以呢，就刚才那弟兄讲的说这是很难的，你读一读这个，想一想说我能做到几条。那润峰又讲说开始的时候所有阿嘎皮都给你心里了，为什么做不到呢？为什么做不到呢？Okay. 那怎么才能让他掌权呢？ 所以要克服老我。 怎么克服老我？那到底是，所以那说实际上就我记得上次是汪洋讲的，就是实际上还是得做，就是还是得做，就是那个刚才我这个那个柯宁说搬桌子这件事，你开始可能掺杂了99%都是掺杂，但是1%是说，哎呦，这是教会的事，我要做一做，还是得做。做开始，我觉得就从小事做，然后神圣灵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看了这个之后，哦，我太太在家说，哦，今天你带这一段啊，都这意思吧？今天他发那个节目发晚了吧？今天真的在下午再发。哦，今天你带这一段啊？我一听那声音口气都不太对。哦，这个很简单。但是后来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就不说话了。这我觉得这挺难的。 这个东西盼望就在哪个地方啊，第一步你要保证你有，一定要得到确据。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得到你重生的确据，这个确据是在你心里头，就是说从神来，你还什么 work 都没有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做的时候，你要先那个是最很要，所以你要查验，你圣经也说你要查验你真有信心没有，所以你要查验，不要问别人，你要自己查验自己真有信心没有。你真有信心他就住在里头了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哈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他的动静很大。然后呢，当然了，最初的时候我们分不太清楚，我很喜欢慧言说的，然后你接着就开始做，其实你是分不清的。一直到我今天哈， 还不能百分之百分清楚我爱我老婆哪一个动作是纯粹为耶稣做，哪一部分还有一些掺杂，那你别着急，练你的是神，你知道吗？练我的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能分清楚，一直到现在我也掺杂。你比如说上次那个慧妍也挑战我，他说今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应该像耶稣站在那个地方讲道一样，我后来也在想，我真的感觉耶稣差远了哈，但我还站在那讲道，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正在被练的过程中，讲道本身就是我一个练的过程中，我呢是为耶稣90%，比如说还有10%为自己，也可能是10%为耶稣，90%为自己，但我分不清，因为呢这个金子呢，真金在这个石头里头，谁能练它呢？耶稣。那怎么练我呢？你知道我一讲道的时候，准备的过程中就是练我的过程，我就得问神，我说你要讲什么，那我就到明天就要讲了的时候，我今天还没有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有试探了，我说我编个上去，要不然明天多丢面子，这样一说耶稣就说 see， 然后我也自己就知道我自己这是为自己了，那我就硬着头皮说好，那就是等你啊。但是耶稣也知道我信心的程度，所以他赐下的时间各不一样，那我就上，给了你信心，你上去讲的过程中，哇，我一眼看见了那个那谁就是说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哈，我一眼看到那个就是说一会坐在那儿，眼神就是这个表情，说他喜不喜欢我讲的这个道啊，看起来好像是很不满意，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吗，那又是一个练镜，你知道吗？站在那个上面，然后一看向前这眼神好像很喜欢，多讲点他喜欢的，然后你就知道，我跟你讲为什么讲不到位呢，就是受下面的这种环境我自己掺杂呢，闭上眼睛又不行，闭上眼睛发晕，你知道吗？还得要看，所以你又得看，你不是，所以我不瞒大家说，一场道下来还有后面的那个评价，有各左右右的评价，听到我耳朵的真的都是失恋，表扬我的也是失恋，我不知道我心里，但是我想不是心里没反应，但是他的反应自然就出来，所以呢那是藏不住的，别人，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一定要做事，你要就像慧妍说，你不做事你永远最属灵，因为我要是不跟陈贝接触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等候神的时候，一个人，我就觉得我绝对属灵，心充满了神的爱。结果呢，刚刚的那个进食祷告出来的时候，就跌倒了。我当时觉得我满满的很多的得着哈，然后一失恋倒了，那就说得没得着，得着了。那有没有掺杂的？有啊，还有很多。所以我说做事，比如说这周的时候你们来。做着食物来，然后呢祷告着来，然后你分享完了，到处都有失业，但是你觉得有为耶稣做的部分，要不然你就不到这儿来了，你就马上去那个，你比如说像海滨去请他领导去给他弄一个打火机送去，然后那显然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你来到这儿了，可能还有人说不好吃，然后呢还那个啥，这个都失恋，但是你站住了。那可能会说大家问怎么样一条路，后来我就发现不管你心里，这叫十字架的道路，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你在表你就开始就为耶稣做，抱着一个目的，比如说像 Larry 在那个总务服侍，我就是为耶稣做，别看事小，我就为耶稣做，耶稣那没有大事，都是小事，我就为爱耶稣而做，但是呢接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今天的效果不好，大家都盯着你看，满脸责备，然后这时候呢你下次的时候你当然感觉不好了，这个就叫十字架，然后呢接着你下次还硬着头皮上，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说死而复活，但是你要说这一搞下次不干了，或者说下次真的就是说那个拜拜了，那个就叫废掉了，就不复活，这就叫死下去了，就是什么行为，就是说你在那上没缺少了一个被炼净的机会，继续做，然后呢让神炼净，知道我有掺杂，然后呢又去，你放心，你硬着头皮做下去哈。那慧妍刚才说的是这样，但是让我知道那个他，你要问他太太，他太太说他有长进呢，当然还没达到这么完全，这是真的。可能周一打到完全，开玩笑了，我今天说的多了，到此 为止。我觉得这几我们还有点时间，就这几段4到8节，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熟，就是好几个人都没说话，好些没说话，能不能挑一个你觉得 either 你 comment 或者你有感动的，你觉得读的时候有一些 whatever 就这么些爱不同的方面的哈，哪个对你有点感动，有点 comment， 有点，我觉得。你没说话，向前。 我是对这个字最感动啊， 嗯， 就是他开始的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 嗯， 最后也是凡事忍耐哈， 嗯， 这个忍耐的人不是我们这个被动的人。 嗯， 这个忍耐是坚持的意思， 嗯， 是 persevere 的意思。 嗯， 这个忍耐跟 agape 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 agape 是从他出来，他不取决于被爱的对象，而是取决于那个爱的主体。他就是这样，他不管爱的对象会怎么样，会不怎么样，他总是不变的。所以就是跟这个忍耐这个关系哈，它是一种，他在那个地方是 unconditional、unwavering， 就是神不变哈， 嗯， 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在里面，他是忍耐的。对，就是它是 persevere， 它是坚持的、坚固的这样一种特质在里头啊。嗯，这个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比如说对孩子啊、对太太啊，他今天比如说对你说话那个声音啊，就是他一上来你肯定会震动一下，对不对？你肯定会震动一下，那个震动，你这个忍耐的程度、坚持的程度，就在于说震动完了以后在哪个 level， 震动完了后还能在前面。以前或者震动完了，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还在高，再能高一点儿，啊，就是我对这个字体会是说这个叫 peace love， 忍耐坚持 persevere。 对，而且我觉得向前讲的那个这个英语可能 patient 不是，他那个原文就不是原文，就是 King James 是就是 suffering， 对 long suffering， 所以是那种 long suffering 是这个， 就是说你对吧？比如说 一直可以持着。这个实际上这个特性这个属性神也有，在神那个地方不叫刚才慧月说瑞佛说的哈，说神没有说神是信哈，但神是信实的，神是 faithful 的，他实际上神是有这个属性，他的 faithfulness 直接和他的这个 long suffering 这个是挂钩的，他是不变的信实。我们刚才唱歌上有个崇高，你的信实上那穹苍，也说你的信实啊，到万民，万民还是到万民哈，上大穹苍，那个世界上大穹苍， 你的信实上大穹苍， 啊，还临到万民，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是信实的。上大穹苍，他不是从底下来上去，他是从上面浇下来，一直满到天上去，不是那样的 picture 哈。他的爱不是像我们的爱要往上涨，涨到天上，他的爱是从上面下来。能一直能够上到天上去，满到那个程度，他的 unwavering love。 没有。 我讲过了吧？ 讲过了。 哦，我没有讲，我就听在听。 还有没有没讲的话？这样没 讲 过。 讲了。 准备。 我讲了一句话，我说那个爱。但是那个我讲的就是你们讲那个却没有爱，我说那爱是关键。 定义 啊，好的，那个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第七句，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我是听那个师母讲的，他说这个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是很有道理的，不能颠倒。他说为什么呢？他就说那个比如说他打的不一定是那，他就是说，比如说小孩儿，你对小孩是有爱，对吧？他让你也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要做到包容他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先忍耐的话，可能那种被动的忍耐就会爆发，忍到一定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包容那块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因为你爱他嘛，他再怎么不好你。因为是跟你有血缘关系，你还是爱他。然后凡是相信呢，就是包容以后就需要相信。凡是相信，就是相信在主耶稣里，这个孩子，比如说或者别人，就是一个也是信主的，他是有路可寻的，主耶稣会带领他。比如说得罪你的时候，比如说打个比方，小孩叛逆啊，就相信这个孩子，因为他属于主耶稣，你就相信主耶稣在他路上有路可寻。然后凡是盼望，也是因为你的盼望要建立在神的身上，当你过了这三关以后，那你就能忍耐了。你就比如说我没有相信在主耶稣在这个我 我的小孩身上有路可行，然后在主耶稣里我的孩子是有盼望的话，我在那忍耐的话绝对做不到。忍一会儿就是不说话，其实他能感觉到他是有灵的嘛，他能感觉到你其实还是在不断的论断他。然后你做到了前面三个的话，你在忍耐的时候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接纳，就是他讲这个顺序，我当时听着还觉得挺来劲的。对，发言了。 嗯，凯瑟也是。 凯瑟提了你问了。 问了吗？不过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个忍耐最后一句你是怎么说的？你刚才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 那你那种就不是被动的在那儿忍着忍着压着自己压着自己，而是你真的是全然的接纳他的那种。 对，这个忍耐就是说里面包括一个接纳。 对，接纳。 嗯。 嗯。 你还说是能 参？我刚才其实我有个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 嗯。 等到完全的来到，就第十节。 嗯。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 第十节。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完全的就主再来的时候了，完全的只是主嘛。 嗯， 就是我们那些讲道啊说方言啊知识那时候都不需要了。 嗯 嗯，我就是到主再来的时候。 嗯，对，他对我觉得也是，我是这么觉得，因为他那个英语讲的是就是那个完全就是 perfect。 他说我看看啊， but when that which is perfect is come，所以英语讲的很有意思 King James。 他说那个 in part 就是 shall be done away 就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就说又回到那图，我觉得就是说那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集合，然后那个所有的恩赐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就是 in part。 那个神一来，神就是爱，神是 perfect。 对， 所以那最大那个来了，然后其他的就没用了。到那时其实后来我想，你看那个他的属灵恩赐实际上是在新约，我知道至少新约，我知道旧约有一些那个新约是在那个圣灵赐下来之后使用恩赐，不是在那个耶稣有一病赶鬼也到也，就是说我是觉得他的属灵恩赐是有用的，在耶稣再来之前，但是那个 perfect 来了之后就他说的 perfect 来就是实际上是最大那爱来了，对吧？神就是爱来了之后，我觉得属灵恩赐都是 partial 的，他就说 in part。 我觉得是在天上不需要了。你到天上也不需要讲道了，对吧？ 就不是，就你要回到那个就是我的真想的，就是你把所有的小的子集放在一起的话，实际上不等于那个大的集合，就那爱上比那还大，中间有很多实际上是没有的东西，我觉得。 其实所有的属灵恩赐应该都是为了要传讲，为了神的国，为了传达神的福音，为了他的国度的扩张而用的。包括我们属灵讲方言好像是造就我们自己的，其实造就我们自己也是为了要让我们跟神更好的有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亲密，可以得到更多的恩赐或者能力去传讲他的福音，还是为了他的国度。 嗯嗯， 所以等到耶稣来了那一天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用。 嗯嗯 嗯 对，我觉得那个第八节哈，我自己看那个时候，我刚才听润峰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在看的时候还稍微有点疑问。润峰讲的非常有意思，他第八节讲的是爱是永不止息，但是你看英语讲的是爱 never fail。 嗯 嗯， 后来我刚才听他讲那个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出去干一件事儿的时候，不管是讲道还是干那个，实际上是从别人来讲，外人来讲是 fail， 就是我们搬东西眼前没搬好，然后他讲到有人不喜欢，从世人眼里来讲是废物，但是神觉得没废物。就他刚才讲那个，我觉得是这个 point， 就在神眼里没有废物，因为你用这个爱心做这件事，虽然没做好，但是神觉得已经完全了。我觉得我们到几点了？你还没发言了，张小王。 我怎么觉得四到八节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就是说不太清楚，但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忍受包容，就是一个主动的过程，里边好像有一股什么力量，就是说不太清楚那什么意思。但是我这最近听钟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你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你比如 劳苦，舍弃自己的益处，被羞辱，被什么着的，我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非常喜乐，非常荣耀，那这个人是绝对重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想到朱牧师那句话，我觉得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你里边真的有那个，就是神的爱在里边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把那些污秽的东西都剃掉，比如不喜欢不义啊什么的，不做害羞的事啊，不求自己的益处，把这些东西都剃掉，那剩下的就是一个很纯的，就是来自于神的，只喜欢真理啊，凡事包容，绝对不是一个靠人的忍耐力去做到凡事包容什么的。 没有，但是他没说靠人啊，他说的是靠 圣灵吧，我 知道，就 是，对对对， 对， 就是 刚才向前讲， 对，所以就是当你有重生的确据，就像朱牧师说的吧，你能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神国的缘故，然后你被羞辱的时候反而特别喜乐，那你就里边就有那个东西在，就是有这个圣灵在里边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圣灵带出来的果子。 但是耶稣在那个科西玛林园的时候，在那上十字架，他还是痛苦，他那痛苦他还是忍受，他是靠神忍受那痛苦，不可能他就说对吧？ 他觉得荣耀啊，最后祷告完之后他觉得荣耀。 对对对，但是他在那个汗珠滴下来的时候，那个是还是 成就 人，对， 是的。但你经历过这过程之后，最后耶稣觉得还是福音 是 一成就。 对，但是他讲的是在这儿嘛，他是还是有 long suffering 这个东西，我觉得人的 emotion 和那个还是，我觉得还是。 你快点讲，还有三节，11、12、13。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最后9到13节。 对。 9到10，刚才那个谁问问题已经到10节了，11到13节，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能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还是得分组，有没有问题？ 十一节讲一下什么意思？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实际上神讲的就是说，他前面已经讲了，说那 perfect 来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所以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他说你现在看见的这些讲道啊，这些方言，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个神在神看来都是小的 piece， 然后神的最后神的大爱一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讲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讲耶稣的钉在十字架给我们，我觉得都没神在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我们没有想象的，他讲的就是我觉得讲的是这意思。 嗯，而且他跟后面是13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信为什么有需要信呢？到天上等到主耶稣再来亲自站在你面前，你需不需要信了？然后呢，主耶稣来了，你所有盼望的那个应许都实现，你还要不要忘了？那剩下的时候，就神的爱充满在我的里边，我们彼此用神的爱来相爱，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也那样用神来给赐下的爱来爱神，那时候就只有这个爱是永不止息，是 never end。 而且呢，那个，所以他是讲这个，所以 perfect 的来到就是说，当神亲自的，就是这个世界不完美的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改变的。 嗯， 我们现在要经过理性分析啊，什么找那个感觉，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才需要讲道，需要这些这些那个刚才那些恩赐，等到在天上不需要这些恩赐了，因为我们都见到了，将来到主耶稣再来。我 那这十三节， 嗯， 我的问题，那这十三节讲的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事吗？还是说他说如今长存的就已经有了？ 呀。他说你看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那等到将来的时候信和望还有没有了呢？没有了。我记得圣经哪一块讲到过，就是说那个到时候讲盼望的时候，我忘了在哪去解，他说都已经见到了的时候你还盼望吗？ 希伯来书 啊，都 罗马是8章， 罗马 啊，然后已经都实现了盼望你还盼望吗？不盼望了。然后呢，已经都面对面见到了，你还需要信吗？不需要了。因为 读到就是信会停止，直接没有读到哈，但是望是有时候直接，谁还盼望那所见的呢？对是哈，但是信这个，我在想就信会不会是到时候不需要，我不知道，因为包括现在我能借到，我就是比方说我借到物业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相信你的选择，就是我不是很知道这个，就是将来，但是也可能将来全都看见我就不相信了。他说的时候，因为我们你看不见我，不是你的灵看见你，对不对？不知道你到底想什么，我还得选择要不要相信你。 你可能真的他说的这种人，将来我们就不再用镜子看，直接面对面的心对心全能看见，那可能就不需要。 我觉得就像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实际上我没觉得他提过亚当有肺，因为他每天跟神在园子里一起走，就是 对 他，因为定义说 是这样子， 说信是 我们说神 说 亚当神贴着一起走啊，经上并没这样说。好吧， 那 咱们不在那会儿，咱们在十二节里找哈。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 对 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时候还需要信吗？我知道主，就像主知道我一样。主需不需要信我们？主知道我们全部的。后来我发现那个灵界，今天我们要信是因为灵跟心是两码，外表跟里头不一样。当那个灵界的时候那个直接见面的时候不需要张口，我就知道你那个心是敞开的，我的心也是敞开的，所以那个交流是在一个灵里直接的一个交流，灵是不能隐藏的啊。再举个例子来讲，那个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到那个但是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亚当是睡着了的时候，神让他沉睡了，拿出他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哈，造了个女人，就是夏娃。但是呢，圣经没讲说把女人带到一下亚当面前，说还介绍说这个就是用你那个肋骨做的那个。亚当一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请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呢？那时候的人是没有外表和里边，灵和外表不一致，那时候就直接你知道我知道你，都是敞开的，所以那种交流跟现在是不一样。就像甚至我们对主的认识，他可以讲到这种程度，他说我们那时候到天上面对面的时候，对主的知道就像他知道我们一样。所以那个这个相信的说，再用信的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肯定跟盼望连在一起才需要信。等到没有盼望，不存在信的问题，还是爱的问题。所以呢，是这样，因为他说如今你别说没信，主信很重要很重要，盼望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很重要。等到完全的来到我们也改变了的时候，就长存的就爱了。 OK，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应该到点，现在我们应该分组。 对对对， 我们今天来不及了。 不知道。 那我们。